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六章，上文我哋讲到文才接手咗阿新嘅间竹档，走鬼档嚟嘅啫。点知咧，转手俾佢嗰个新记老板咧，就喺佢对面开咗间新记竹铺嘅正宗茶楼，搞到成晚拍乌蝇，挨到三更半夜，终于有人嚟帮衬啦。一睇之下，原来系只女鬼嚟嘅添。咁啊，跟住女鬼行啦，就见到啊，只女鬼攞住碗粥嚟喂一个老女人，睇怕都系个老鬼啦啩。文才把心一横，咁啱啊，见到隔篱有柳枝，咁啊，截咗两条柳枝。用把猪肉刀咧削到似藤条咁样，攞喺手上面准备去打鬼啦。而正当文才准备好柳枝嘅时候咧，这个白衣女仔轻飘飘咁行咗出屋啦。文才即刻踎低，轻轻咁摸近佢，望住白衣女仔准备出手啦。只见呢个白衣女仔咧，好似系冇见到文才，而急急脚咁行咗屋外边。正確来讲，急急飘咁样飘咗过去，只见到屋外边仲铺着一坑药嘅。文才索索，咦，中药嚟嘅，鬼都要食药嘅咩乜？吓、啊！而个白衣女仔咧，一啲啊都冇觉察到文才喺隔篱，掀开药煲盖闻一闻，吹一吹，咪真系喺度煲紧药噃。文才嘅心打出突啦，睇睇定啲先，一路谂住。慢慢谂住摸过去啦，摸摸下，突然间脚底滑，咔啦一声踩到块烂瓦片。这个白衣女仔即刻拧转头望望，文才即刻踎低啦。白衣女仔见四下无人咯，拧一拧头，叹一啖气，又继续去睇煲药啦。文才十五十六，轻轻攞起柳枝喺啲树罅砖罅嗰度慢慢望出去啦。白衫女仔又唔见咗咯。走甩咗，文才继续担个头出去望啦，左望右望，点都冇嘅。咁啊，拧翻转头谂住挨喺个墙边啦，一拧过嚟啫，只见呢个白衣女仔兜口兜面就企正喺自己面前，差啲啊面贴面咁。文才吓到成个吞口，哇！你只鬼嘢，你话？只见呢个女仔望住文才就问啦：呢位阿哥，你跟住嚟做乜嘢啊？文才见住佢仲想讲道理，嚟做乜嘢？嚟打鬼咯！话未讲完啫，一支柳枝就系咁揈咗个女仔嗰度啦。女仔向后飙开，文才知道佢会飘走噶啦，左脚揽起，右脚一硬碰墙，啪一声就打喺个女鬼身上。只听见嗤咁一声，女鬼就惨叫啦，成只鬼跌咗落地下，啱啱想躝翻起身啫。文才准备两步又要打啦。个女仔就讲啦： 呢位大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！ 文才讲啦：我鬼得闲听你解释啊，同鬼讲啦你！ 只白衣女鬼见到文才细胸夹龙，成个人系往后飘啦，而柳枝系软噶嘛，一翘就翘住咗女鬼只脚。文才顺手向后一拖，个女鬼喺度惨叫一路叫啦： 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大哥！ 听你解释好地地做鬼咧，仲上嚟洋洋间搞屎，你今日就打扁你死八婆，仲唔衰呃我钱添啊？ 讲住即时喺腰间掹出第二支柳枝，兜头想缝落个女鬼度啦。女鬼啊忍住痛，两只手一夹，就夹住文才嘅手腕，哇，真系冻冰冰嘅。文才心里边一惊，当然啦，第一次掂到鬼啫噃，当同啊打咗个冷震。个女鬼见佢一窒啦，即刻就讲啦： 大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留喺阳间系因为我仲有一个阿妈仲在生噶。 文才讲啦：呢啲咪大话，你呃鬼好鬼过咧！你放手！ 一路咁讲住啫，里边有把声传出嚟啦： 小红啊，你喺边啊？做乜嘢咁嘈嘅？ 文才停住手啦，拧转头一望。见到啱啱个白衣婆摸住门框一步一步咁行出嚟，睇起身只眼就唔系咁方便，唔通系盲嘅？鬼都有盲嘅咩？只见里边呢个老太婆咧，震腾腾咁摸住门框行出嚟，脚下一棘，成个人就惯低咗啦。 就女鬼一见到佢阿妈惯低呗，突然间手里边嘅万力一增，文才成个弹咗后边。 娘亲， 只女鬼即刻就飞咗佢阿妈嗰度啦。 娘亲，娘亲你点啊？你冇棘亲啊嘛？ 文才俾女鬼弹开咗，成个坐落地，一路捽住屎忽啊，慢慢企翻起身啦。只见到个白衣女鬼托住呢个老太婆嘅手讲啦： 娘亲，你流血啦！哎呀！ 文才行上前一睇，真系有流血噶，系人嚟噶噃，手上边嘅柳枝一揸紧，两步行上前啦。只女鬼见文才行过嚟呗，一个闪身，动作快到咩咁，一手揿住文才支柳枝，一手啊捻住文才条颈，砰咁撞埋墙度。文才俾只女鬼捻到坐都出唔到声啊！只见只女鬼讲啦： 大哥，你听我讲，我娘亲唔知我死咗噶，我求下你唔好讲俾佢知啊！ 文才本来想讲嘢，俾个女鬼捻到个喉咙唞起唞唔到，焗住啦。只女鬼见住个面红耳热咁样，跟住就再解释啦： 大哥，我真系冇心呃你噶，我哋本来系呢度投亲嘅，揾我哋嘅表哥，点知揾极都揾唔到，所以我都系为咗照顾盲咗眼嘅娘亲，先至会呃你啲粥食。你千祈唔好讲。唔好讲我死咗啊！我唔想我娘亲伤心啊！大哥，求下你好吗？求你原谅，求你放过我，唔好打死我好吗？ 文才望望佢，望望自己嘅柳枝，呢只女鬼咁鬼大力，自己俾佢扛住晒，点打你啊？仲一落谷红抛腮望住呢只女鬼，呜呜呜呜啊，出唔到声。只女鬼见住文才，哇，仲系成面红晒嘅，继续啊讲啦。 大哥，唔通你一啲怜悯嘅心都冇嘅咩？我求你放过我啦，可以吗？你放过我啦！ 文才望住佢，好不容易讲啦： 我求求你放过我先得得唔得？你放开我先得唔得？ 女鬼望住文才，系而家系我制住紧你噃，不由得揭咁笑咗下，慢慢就放松咗只手啦。文才条颈一松，当堂啊钳钳声咳到，只女鬼好关心咁望望文才： 大哥点样啊？ 文才啱啱唞顺条气，谂住举只手啊讲：我明噶啦。咁点知只手上面攞住柳枝噶嘛？只女鬼一见到文才举起柳枝呗，以为想打佢，两只手一叉又叉住文才条颈： 大哥，你咁都唔肯放过我？ 文才又俾人捻住。即刻个耍手拧头，耍手拧头，掉咗喺柳枝话： 我信你放开我先。 女鬼望住佢，冇攞柳枝咯，慢慢又放开只手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背后嗰个白衣婆就喺度讲啦： 小红啊，你同边个讲嘢啊？系唔系揾到你表哥啊？ 呢个叫小红嘅女鬼望望个娘亲。又摸摸文才，文才啱啱想讲嘢，小红两只手又叉住佢条颈，揿佢埋墙讲啦： 大哥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你就喺我娘亲面前话我表哥，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啊？ 文才啱啱唞顺条气，条颈又俾人捻住，眼又突条脷嘅叉啲伸埋出嚟咁滞，系咁喺度摆手啦。只女鬼慢慢放低， 大哥，你送佛送到西下。 文才继续钳钳声，恶高头拧拧头，谂住揈翻清醒啲啦。个女鬼见佢拧头呗，一嘢又揸住佢条颈。 大哥，你唔好成日拧头啦，你应承我，你岌头好吗？ 一来二去，文才真系冇佢办法啦。条颈啊，俾人捻咗几镬，气都唞唔到啊！听到女鬼咁讲，即刻就系咁岌头，两只手啊举起身啊，扮晒招财猫咁。阿小红见到佢啊。真系应承啦噃，慢慢又放低只手啦。 呢位大哥，你心地真系好啦，多谢你啊！ 一路讲紧啫，后边个白衣婆又嗌啦： 小红啊，你喺边度啊？ 娘亲， 只女鬼一飘，又飘咗白衣婆隔篱，扶住佢又讲啦： 娘亲，我哋揾到表哥啦！ 啊，系真嘅，喺边度啊？喺边度啊？ 女鬼用只眼摸摸文才，揞岌头。文才摸住自己条颈，夹下夹下咁行过嚟。 喺度，喺度。 白夜婆听到真系有人应呗，哇，好开心咁一步趌住咁行过去，谂住摸下文才啦。文才冇得倾啦，应承咗阿小红姐噶嘛。只见到小红咧扶住佢娘亲，眼睛里边满系期待咁望住佢，系咁岌头。文才勉为其难啦，一嚟又唔想个老人家失望，二嚟咧怕鬼咗小红又捻佢噶嘛，只能够咧端一端正自己嘅样，拍一拍自己嘅衫。这个白夜婆慢慢摸下摸下佢嘅身啦。 哎呀，真系你啊！哎呀，我只眼睇唔到咯，啊，等我摸下你。哎哟，你真系阿文？ 文才愕然啦，摸一摸阿小红，小红对住佢岌头啦。文才讲啦：， 我咪阿文咯， 冇理由嘅。阿文点解肥咗咁多嘅？吓、 啊，一路讲一路喺度搣紧阿文才块面珠灯啊！小红喺隔篱系咁喺度入手，唔好讲啊，唔好讲啊，咁样文才冇办法啦。 啊，系啊，嚟到呢度咧，呢个镇啊，食住都几好啊。依家就个个都嗌我肥仔文噶嘛，你知嘛？ 白夜婆就好开心啦。 哎呀，咁就唔错咯。唉，揾到你啦，终于揾到你啦，我哋。 小红喺隔篱讲啦， 娘亲啊，表哥嚟专门接我哋翻屋企噶。 文才打咗个突望望佢， 啊， 望望小红。小红都未讲嘢啫，白夜婆开声啦。 哎呀，咁就好咯。啊，等咗咁耐，揾到你啊，有个地方落脚，就唔使喺间烂屋度啦。哎呀，我哋几时翻去啊？啊，都咁夜啦，系依家翻呢？定系听朝啊？ 小红啊讲啦， 梗系而家啦，娘亲。阿文表哥都喺度揾紧我哋啊，就系依家嚟接我哋咯。 文才望住小红，个口已经凹到落心口咁滞啦。只见阿小红同佢眨眨眼，扶住佢娘亲咧，慢慢慢慢行翻入去执嘢啦噃。 文才望住个两母女，呢镬真系结啦。 但系睇住佢咁可怜，帮咧定系唔帮咧？只能揾秋生帮手啦。咁秋生会唔会帮手咧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